光里光当惊动了那水中的个鹿四对对鸳鸯是扑了楞楞两翅儿忙啊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

眼泪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挡风寒呐、啊啊，您的病体可好转？可曾请医把药煎？这大娘说：“你是谁？我怎么听不准呢、啊？”焦裕禄说：“我是您的儿子，来到身边呐、啊。”听话音，这老大爷睁开了昏花眼呐、牵起身来就忙把话谈，说焦书记来的可真够早，你偏偏又赶上一个大雪天。焦裕禄说：“是毛主席叫我把您盼嘞，感动得这位老大娘，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您看他呀。”二目之中热泪滚滚滴滴点点点点滴滴滴哎哎哎哎，湿透了衣衫哎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啊哈哎哎哎哎啊哈哎。啥好，双手颤抖把老焦上下摸了一番呐，我两只眼睛看不见，摸摸你我心里也喜欢，老大爷沾沾热泪把书籍看呐、桩桩往事都涌上心间呐、在解放前也是个大雪封门日啊，恶地主催租讨债，他来到门前啊，逼得我跳墙把债躲，把左腿摔坏还落下了残，我只得溜墙根又把房檐穿呐、哎哎呀哎，在破庙旮旯蹲多少天。今天又赶上大风雪呀，毛主席派来了县委书记问饥餐呐、毛主席胜过了亲父母，共产党的恩德重如山，我说老焦啊，

革命大道与向前呐、啊。张老汉双眼含笑把女儿看，我送你为啥用扁担？这张桂兰听爹我想起来呀，这一条扁担跟这爹爹饱尝风霜，度过了寒夜，浮现在面前哦，旧社会您用它挑着哥哥去要饭，风里来雨里去，受尽了老奸，斗汉奸用扁担也曾把你老人家打，多扁担抗枪爆，你入了老奸，阶级仇民族恨就充满了血和泪。归兰我呀，壮壮那个尖尖都记在我的心里边呐。 这些日子嗓子实在是太疲劳了，我是玩命的唱，这个我这样吧，大伙疼可疼可我唱一段新鲜的，你看怎么样？啊，

虽说难，吩咐声击鼓啊，激起众将，我猛听得巨将拨打四雷鸣，我在耳边响，忽听得一阵家业响，将左兵兵都挤满了中庭，一个个暗自排班，都来侍奉太守坐上忙把令行，声声连唤众郎将，在半马中闪出一位老英雄，只见他端带刀号朝上走，上来了困难老将黄忠啊，为前身行，口内连连说声请坐，我特请老将军一论真情，只接引刘备在荆州为雄虎牢关，战吕布关公文就斩华雄，到了徐州从十三仗了聘请进草营，金银美女全不受，断元歌台把一天不当真君子，性烈如钢一般同，大雁小雁分散舞，曹公之仇送人情，如此的款待恩情中足把他的香草还两马马营，到后来刘备的收信到对天发誓要去寻雄，封金挂印钦财宝，寄信辞草便启程，把桥飘跑天堂。 赵子龙，长坂坡石英勇，救出额斗小英童，众将骁勇还小可，最怕南阳王诸葛，他叫卧龙，这个人扎出毛龙，先手断八王破仙勇，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就是一个诸葛亮，也令人都胆怕心惊啊！ 敢乱乎行，我